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没有一项运动训练起来是不辛苦的，可以说各种运动项目没有最苦，只有更苦。那么越野滑雪项目平时的训练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有请李欣。 大家好，我是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越野滑雪运动员平时训练强度如何您知道吗？ 我们大家都会一起练，但是男孩滑得快一些，然后可能距离就比我们滑得要多一些。再一个，队里的教练呢、领导啊，也是想要男孩带动一下女孩，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对大家的训练都会有提高，你追我赶嘛。现在整体的训练节奏就是有一些年轻一点的男运动员会带着我们，带动我们一些就是训练的节奏吧，可能相对来说他们的水平比我们高出我们提高成绩的那个点，然后相对来说对年轻的男孩来说，对于我来说都会有一定的提高。现在来说我们每天都会练习5到6个小时，早操我们6:30起床会跑步，跑一个8公里，80%的速度，然后大约在35分钟到40分钟，因为是山地嘛，可能这个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时间稍微长一些。上午一般就会滑轮，滑2小时到3个小时之间，然后中午吃个饭，有个午休，然后自己做一些再生的那个训练，然后休息一下。我们下午3点钟还要去训练，有的时候会做力量训练，有的时候会还是有氧耐力为主。下午一般练习90分钟到2个小时之内，然后晚上有一些射击训练，也有一些再生恢复，也有一些康复训练，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赛季可能量会少一些，但是强度非常大，每周可能会有2场比赛，就是全力以赴的，然后大概距离有15公里，有30公里，有1.5公里短距离，4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加上旅途的时间，赛季就是稍微距离会少一些，但强度非常大。 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李欣的普及。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的3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8点，利用2-3分钟的碎片时间，敲黑板划重点，简单明了地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本节。